法阻挡。谁能给我一对翅膀，让我能越飞越高，试着看到无尽远方，一起有你去向，让我的眼中不再涌出所有你的愁，也许是也无法阻挡。